我的那是不是弄错了？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吧。又矮又胖又找不到呀，虽然有点可爱我的。我小姐那是学家的珍宝，请你搞变做做搞不好，当到但是真的看不到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 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想你，想念你身旁空气，想念你坏坏眼睛。你现在哪里？我每天都在回忆，回忆搞笑的相遇，回忆悲伤的结局。客官客官客官，不可以客官客官客官，你在哪里？客官客官客官，我想你。 哦，小姐小姐小姐，不可以小姐小姐小姐，别伤心小姐小姐小姐，对不起。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包，又矮又胖又找不到药，虽然有点可爱味道。哦，小姐你是学家的珍宝，请你搞变做做搞不好，当到但是真的看不到你说的话莫名其妙。 可不可以你搞得越来越近，你眼睛在看哪里，还假装那么冷静。Cheers。